0-1040-1008 5745-4435。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2号楼3单元505室，电话是13102175167。以上是月亮马酒店左侧，电话是18010401008 5745-4435。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2号楼3单元505室，电话是13102175167。以上是广告。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政治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运。 它是有道理的，它为啥不人人得癌呢？就说人体内部就那个免疫系统里头有个监视系统，是会调动协调，把它消灭在萌芽当中。 对， 就是我之前说呢，哪块扎个口子，怎么知道那块扎了？那块疼，一看啊出血了，那大脑就调动血小板去把它堵上，这叫自调。 自调，自稳啊。 自稳，自愈， 调动不了。 人家不听他指挥，人家也不告诉他我哪块出事了， 知道吗？ 那不知道啊，是高位截瘫，那下半身就是没有。 真有这样的？ 我没少碰着。 哦， 回家了，血没了，血啥时候丢的不知道。它神经吧，它传不回来，传不到大脑这个司令部，就是这个总开关，总你不能鼓包，不能失衡， 对， 这个维稳，人家可是真科学维稳， 就是 一切都消灭在萌芽当中。 哦， 你都鼓了很大包了，你还维啥稳呢？都烂套了，你能维了稳吗？ 就是 那个时候就晚了，维不了了，一切就在萌芽当中，这就叫治胃病。 哦， 这就是治胃病。 嗯， 所以那个它就这个监视系统一看， 哦， 这个突变的细胞吧，它分裂一次它不往回缩，它往前长。为什么细胞叫新陈代谢？啥叫新？ 哦， 然后再生出一个新的细胞，它都是这么循环。 神奇哈， 这不是这一个细胞给你活永远多长时间， 这也是生命的本性， 这是本能吗？ 嗯， 就像人，人不能说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地球就爆炸了， 对， 装不下了，它就是活个100来岁， 这也是自然规律。 那自然规律，细胞也是，它多长时间3个月就死掉一茬， 这真是大同小异啊。 3到6个月，那么呢，司令部就能调动人体内的那个端粒分解酶，把那个端粒酶给它分解掉，分解掉它就没有这个保护伞了，完全说酶，就是人体内的端粒分解酶把端粒酶分解掉了，它自愈本能、自维本能、自调本能、自我调节 出动了， 相互转换。 一直 相互调节，最后自我调节，它就老保持平衡。但是万物不自知，没人知道这个事儿啊。一有病就搞药治，有时候越治越不平衡。这个小宇宙不是治平衡的，是调平衡的。问题是调啥平衡？这个不知道啊。那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了：调阴阳，调代谢，调神经系统，调免疫系统。就把你整体机能你全调节平衡，搞啥调节平衡？就搞阳调，是不是？ 这才是正法， 这就是自然规律。人当然也是自然呢，它也有规律，人不能例外呀。 对呀， 是吧？一切都是这个规律， 都是自然造的哈。 那么当它平衡了，没病害死人呢，那它不就自然就长寿了吗？ 对， 说人老了，啥叫老了？一看满脸是褶子，一看秃顶， 那老态龙钟啊， 头发全白了，是秃顶，一看牙掉了，眼睛全花了， 老眼会花， 体力没了，人家小孩你说坐一会儿不坐了，噔噔噔一个劲儿跑， 精头足啊， 足 啊。 老年人说你活动活动， 就是 不动弹， 也不爱说话了， 老了，体力也没了， 对， 精力也没了，整个牙齿也掉光了，眼睛也看不着啥了，你说这老了多悲哀呀。要早知道老啊，坐地就不应该出生，他就没有这些痛苦了。 老来难吧，哈。 那过去那个有一个图啊，顶写的老来难。 对， 你瞅多难呢、啊？ 是哈， 整天都鼻涕拿下的，那眼睛老淌眼泪，耳朵聋，

他吃的食物不是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没有这些有害物质。那个地方吧，污染的比较轻，所以他这个食物吧，没有把羊伤到，没伤着这个羊，所以粪便里边呢含的有益菌它就多。再一个呢，它的水质没受到污染， 一片净土， 这个水质没有阳气，所以它就没病，没病就长寿。那中医说的好吗？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伤了阳气就好不了了。哎，他那个地方吧，老人平时不大鱼大肉，就是粗茶淡饭，这个粗茶淡饭恰恰是有益菌的食物，他们那个有益菌呢繁殖的就好， 适合它生长生存哈， 数量就多。你看就这么简单，但是研究的人他没最终给他们吃点双歧杆菌，吃点有益菌，那得不更直接吗？你像有的人说双歧因子，有的企业哈说这个是双歧因子，双歧因子就是双歧杆菌，这个不对。但是你吃双歧因子也好，吃这个低聚于麦芽糖也好，你吃果糖也好，都是有益菌食物 啊，也不白吃哈。 不白吃啊，这有益菌得到了好的营养，它繁殖就好， 它长得就好， 就比你吃那个里头又有化肥又有农药又有添加剂又有化学成分的一些物质那就伤它。你要往里补双歧因子，补麦芽糖啥的，给它提供好的食物，它就繁殖的好啊， 这是帮它啊，不是 对呀。那么通过这件事儿，那我们再一次证明，你这个小国家就是阴，国防军就是正气，国防军在，邪不可干，敌人就不敢来， 对， 就不敢进来，不敢进来，你这国家才能长长久久，靠的是正气，正气就是国防军，是不是啊？你看，那我们往体内补有益菌，国防军强大，这个小宇宙就长长久久，敌人叫外部矛盾，敌我矛盾，他就不敢进来，他不敢进来呀，我们长长久久，这就叫长寿，长长久久就长寿， 对呀、 然后对内部呢，他俩在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相互抑制，在保持内部平衡， 两方面啊， 病菌病毒敌我矛盾解决了，内部矛盾也解决了，积德行善的事儿， 对， 做好事，精神快乐，精神愉悦， 这个综合作用最终 这几项就会在一起这个小宇宙它就一直平稳平衡 健康 没有衰老， 对， 所以它就一直保持年轻状态，这就叫长寿吗？ 有活力有规律哈。 对呀、可是你要不懂这些呢，病菌病毒进来了，你用的是抗生素，病菌病毒产生抗药性了，变成超级病菌了，然后拿啥药杀不死了，你杀不死这个超级病菌在你体内，这个一个因素能导致你得多种疾病，你束手无策， 对， 它变成超级的了，你是办法没有，你想长寿能长寿了吗？ 就是 你长寿不了啊，就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想长寿，那不可能，那只能是做梦。敌我矛盾得解决，什么叫阴阳平衡？不知道，整天喝大酒，吃肉，就把我们这个呢，这个阴，要把阳给伤了，一再伤了，阴又调不了了，阴调不了了，阴阳失衡了， 对， 那还能长寿吗？ 对，然后整天在这个情绪在失衡哈， 对呀、然后吧，你又不知道做啥好事善事， 就是 老自私， 对，老算计哈， 老算计，怎么能？就是说自己占便宜， 贪婪哈， 对啊，贪婪， 这欲望不断哈， 这个欲望 无止境， 对啊， 这个当了万元户还想10万元、10万元、100万元，但是挣了钱多挣钱没毛病，就问题是挣了钱干啥？挣了钱，如果是花天酒地上澳门赌博，他一旦要输了，他的心情就不好，他心情不好，阴阳就失衡，阴阳失衡就损寿， 对， 他就开始减分。我们要做的吧，不是做减分的事儿，事事都要往上加分，你啥事都加分，那你就保持平衡，你什么事都往下减分，你这小宇宙就受损了， 对， 想长寿是不可能的。你还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呀、 超级病菌问题能解决吗？